两小时精彩呈现，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今天也是我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的电台的直播，谢谢大家的守候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大家通过这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。最近歌坛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的企划，就是滚石撞乐队40团拼经典呢。这是滚石唱片庆祝40年推出的一个合集啊，由滚石唱片召集了20支乐队翻唱经典滚石发行的歌。那么这些翻唱都是这些乐队们自行在一份歌单当中选择出来的。目前我们的榜单汇集了3首歌，有无望合作社乐队翻唱莫文蔚的阴天，还有旺福乐队翻唱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火星电台乐队翻唱杨乃文的明天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再见明天，明天只在我梦里面，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？忘记从前我所失落，失落的起点，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，沉睡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，失落换不回的你，换不回的时间。明天我们还会记得悲伤都已成了过去，生命我不多，何时它要滑下去？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，时间太匆匆，你我都来不及把握。在我梦里面，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？忘记从前我所失落，失落的起点，忧伤的过去，忧伤的走远。谎言暂时成虚无，失落换不回的你，换不回的时间。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，生命我不懂，何时它要滑下去？ 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1997年第一张专辑《One》当中的《明天》啊，其实两者呢，在5年前杨乃文的第六张专辑《离心力》当中呢，有过深度的合作啊，包括火星电台制作专辑，也为他们打造了近些年杨乃文的一首经典的作品，叫做《推开世界的门》呢。好，说到乐队的话，其实现在乐坛里一些当打的摇滚乐队呢，有些成军其实都已经超过20多年了。比如说接下来这一支，他们大玩新浪潮的风格，在摇滚乐的当中呢，大量用到了合成器的音色哈，他们就是老牌的乐队，叫新裤子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新裤子跟大老师大张伟合作的《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》。 表达的感情深陷内心花园里，盛开戏剧，怎么哭都可以。我们乐意诙谐的话语，深陷恼人的风景，望穿悲情，怎么笑都可以。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，总是紧张的哑口无语。如果结局能够是喜剧，让我怎么哭都可以。我们终于释然的恋情，偶尔奈何花季匆匆去，浪中归期波涛涌眼底，从来由不得我和你。 新裤子乐队和大张伟，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。稍后将听到的是逃跑计划乐队9年前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再见再见》。现在是辞旧迎新的时候，是跨年的时候，我们要跟2021年说再见，要跟2022年 say hello 啊。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白眼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，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翻遍，如果永远都不再见。请转过去保持安静， 逃跑计划乐队在2012年发表的专辑《世界》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再见再见》啊，那张专辑里面呢有一首让他们彻底出圈的作品，在全社会有着广泛影响力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对不对啊？这9年来啊，影响了很多人，也被无数人翻唱啊。逃跑计划乐队呢也曾经在北京的 Lighthouse 打拼了10多年才慢慢闯荡出来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旧唱片，在18年前的今天，这个萧亚轩推出了专辑叫做《第五大道》，也是他是在老东家维京的最后一张专辑。之后呢，萧亚轩离开恩施摇签，开始尝试新的路子哈。而这张《第五大道》，我们来听到的是里面有黄义达作曲、摇签作词的《地下铁》。Elva， 萧亚轩。 找得到黑夜落白昼， 牵手又抽动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探索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柔，心中中所记得走，是否就能找得到？ 是否找得到？ 爱美丽的轮廓，远处招手。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。只见霓虹灯闪烁，我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 在人群中我们擦肩而过，在晨曦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 探索的温柔。黑夜了白昼，春夏又秋冬，一天复一天，一周又一周都经过，谁在人群中总低着头做梦？ 曾经有一次你曾经过，你曾因为你 这样放手，我们在人群中擦肩而过，在城市的呼吸里沉默游走，直到你会在那一头，我们将在对的那一秒碰头，下一站的出口，有人等我，有人等我，下一站的出口，你等着。 杨发萧亚轩在2003年的12月30号啊，推出他的第五大道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地下铁》。转年呢，黄义达在他的首张专辑《无法定义》当中还收录了一版无词的吟唱版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说到黄义达，我们不妨就来听200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《无法定义》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《蓝天》。这里是中歌榜。 想起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，当你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，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，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，回忆起我们聊快乐的从前，像一场全新的自己，海阔天空，无拘无束新世界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，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，冻得像冰霜，背过 下雪天，停下脚步想想我，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，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，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。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，我亲爱的，我的爱，你是片雨，不要害怕，去寻找全新的自己，海阔天空。 黄义达在他2004年的首张专辑《无法定义》当中带来的《蓝天》，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度过中歌榜。接下来听到是本周排在第13的新歌，周深的一首 OST《借我一盒火柴》。 朋友日落前，我将离开，你来送我，别让眼泪掉下来。我们曾肩并肩寻一个未来，有生之欲常帮助总是关怀。借给我一盒火柴，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。我对这土地热爱，因为你在，因为你在。 oh,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、oh, 想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、oh,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我 see love and peace 求取 我 see love。朋友日落前，我将离开，替我照顾那些亲爱的小孩。那天请你也到我的家乡来，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手菜。借给我一盒火柴，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。我对这土地热爱，

座轻声的白月光，拥有的都成为无用的理所应当，而我凭什么借由声响成长，得不到的还在闹念念不忘的痒，拥有的侥幸反倒助长了这惆怅， 时隔五年，大家喜欢的阿四带来了他的第三张唱作专辑，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，叫做《成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》。我们听到是里面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不再塌方》哈。这里是麒麟，正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。那接下来是七年前的今天，2014年12月30号，当时阿令呢，这个转投了索尼唱片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啊，我们来听《罪恶感》。 爱情可以有多长，微笑可以有多假，我撕开了包装，还可以退还吗？望着飞爱的精疲力尽的翅膀，找不到一扇窗能逃出这天堂，试试为爱说着美却抵抗不了伤悲的渴望，始终好吗？永远好长，这样好吗？我翻来不去睁着眼到天亮。 何必这样。 阿林罪恶感到今天呢，这首歌七岁啊。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忽隐忽现。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。泪水模糊我的视线，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，你曾渴望的梦，像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赢了一切，却依然如此冷清，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，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，当我默默黯然回首，当我看尽潮起潮落， 那这是1994年尤克里林的《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》，选择他们的第四张专辑，是最后的一张原创专辑《捍卫爱情》当中。这首歌呢是由詹兆元作词作曲。说到詹兆元的话，最开始唱片公司呢准备是以李济、林志炫和詹兆元三个人组合出道，但是因为詹兆元呢不愿意放弃学业而没有能够加入，但是也没有影响他成为尤克里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尤克里林的第三人哈。 无聊 间想起了你，无聊的安慰着自己，寂寞也是一种甜。 Top 40的第三名，来自小霞黄绮珊的新的专辑《小霞 2.0》当中的《无聊的》。七年前，她推出第一张专辑《小霞》的时候呢，就是小霞是她的音乐副品牌。我当时还以为，可能就玩这么一张，没想到七年之后，居然出现了 2.0 啊！同样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啊！黄绮珊有黄绮珊的气势，小霞有小霞的朴素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是1994年杜德伟的《爱变了，改变了这世界衬衣》。 浪漫或是异域在雾都，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，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。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，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，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。 你可愿交出心事，在天地漫游一次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，没有你仍不知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，地点不需介意。上海，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，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。愿望就是令月夜静止，或是让梦白日下雨止，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。你可愿交出心事，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，没有你仍不知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，地点不需在天地漫游一次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，没有你仍不知。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，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，地点不需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，火星电台明天。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。 第十九位，王铮亮还是爱着， 还是爱着你，却少了说爱你。 第十八位，李荣浩情人。第十七位，品冠来日不方长。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，如有我那样开朗。 第十六位，马条边边。 虽然痛痛痴。 第十五位，张延绮 Better Than You。第十四位，毛不易《爱情神话》。第十三位，周深《借我一盒火柴》。第十二位，张靓颖《一生一次心一动》。第十一位，林俊杰一定会。 从未放过了谁，闹够了没，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，是否宏伟在。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嘿、hey, 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如果大家有空，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。好，这是我在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啊。本小时结束曲我们来听的是本周排在我来看一下啊，第14位哈，毛不易的这首冠军单曲《爱情神话》，跳起来吧。 人潮流过街头巷尾，那家店有排队，身影像谁，哦，生活慢慢平淡琐碎，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陪，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，逐渐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，先学着重新和自己面对，回忆纷纷，清晨到黄昏，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，命运都转 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如约光临中歌榜，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，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，辞旧迎新啊，这也是我在2021年最后一期的电台直播，谢谢大家一年来支持中歌榜啊，支持我。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带来的是1997年杨乃文出道的首张专辑 One 当中的这首歌曲，叫做一个人。24年前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 One 当中的一个人，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纯新人，但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冷的气质一下子就 hold 住了很多歌迷的耳朵哈。 我心是雨水，飞舞在淹没。 目前呢，在中国榜 Top 40排了第20，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的《明天》也是出自这张 One 的专辑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呢，就是刚刚听到的一个人的作词人伍佰，在1996年他的《爱情的尽头》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《Lost Dance》。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 这是今年的一个音乐企划，滚石四十，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当中，旺福乐队翻唱陈淑桦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本周的排名是第32位。这首歌呢，最早收录在陈淑桦1989年的《跟你说听你说》这张专辑里面。这张唱片可以说是高手云集啊！罗大佑献出了深沉浪漫的无言的表示，那么李宗盛呢，写出了《傲慢与偏见》，合唱了《你走你的路》，更是交出了这张专辑最重要的作品，叫做《梦醒时分》。天哪，想起这首歌呢，就想起我1990年在大学这个中秋晚会当中唱现学现唱。梦醒时分根本记不住歌词，然后就把歌词偷偷写在手心里面，被瞄，偷看的时候被带下去。 说明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，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。 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，有些 1989陈淑桦的一首经典的作品，叫做《梦醒时分》。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莫文蔚的《阴天》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好几年 1999年莫文蔚的 You Can 专辑当中李宗盛创作的阴天，这首歌呢由无望合作社乐队翻唱的版本，本周中歌榜 Top 40排在第34位。好了，听了三首李宗盛的作品之后呢，接下来想要请本尊出场了，安排2004年他演唱的爱的代价。那这首歌呢最早是写给张艾嘉的，拿李宗盛的话来讲，其实这首歌爱的代价并非是一首情歌，而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一首歌曲啊，唱的则是成长、回忆、生命啊。李宗盛《爱的代价》送给大家，我是麒麟，正在直播中歌榜，我在北京，祝福大家要新年快乐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

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克群。这个冬天有中歌榜，有好音乐，有我陪你取暖。人生超幽默，这首歌呢，甚至人生当中其实没有什么遥控器的，你没有办法快转，没有办法倒带，没有办法暂停。你要面对很多现实的压力跟困难，但这首歌告诉你的是说，在这些困难当中，你不会放弃，因为只要放弃了，人生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人生是幽默的、困难的，但是至少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，享受这个过程。 凌晨两点半的街灯，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，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，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，梦想被养大，脚步太不能停下，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，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，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。 I'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'm awake away，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，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，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，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，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，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。 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盛放在时间里，云深百味。人生它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。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，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，可你避免不了失意，世人把你当作空气，努力又是毫无意义，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。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。 Damn，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， You gon'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。 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，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，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，从未听见你心碎的声音，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，并非天意，能不能少点套路，多些真诚来心意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，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的 人生。他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盛放在时间里，云深百味。人生它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。情绪都是情态不尽人意， 这是五年前的今天，2016年的12月30号，吴克群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《人生超幽默》。除了吴克群，这个女生呢是那一年超级女生，叫做莫安琪。 情绪的事情太不尽人意，依旧美丽。 熟悉吴克群的朋友都知道，他第一张专辑呢，当时在维京一个人的 Tomorrow 打了哑炮，然后呢，直到2004年，他这个努力成为了创作歌手，然后靠这个歌曲当中的模仿秀，吴克群那首歌《咸鱼翻身》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如法炮制哈，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十年前的今天，2011年12月30号发表的《未拆的礼物》当中啊，这位歌手自己模仿了李宗盛、费玉清、周华健哈、我们来听《再来一杯》，品冠。 一起唱歌，把屋顶都掀了，把烦恼都丢开了，浑浑噩噩也算一种独特，偶尔就别认真了。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，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，生活太烦闷了，丢了一地花生壳，神仙也没辙。 别当我喝了干了再来一杯，管他呢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算是打败了变形金刚也很难得，一整夜的欢乐。让我们喝了干了再来一杯，管他的有什么过不去的，想说的趁着头晕了统统说出来了，明天就忘了，明天不认了。 全都走了，留到最后剩我一个，疯就疯了，还管什么人格，什么都会结束的。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，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，生活太烦闷了，丢了一地花生壳，剩下也没辙。 打败了变形金刚也很难得，一整夜的欢乐。 让我们喝了干了再来一杯，管他的有什么过不去的，想说的趁着头晕了统统说出来了，明天就忘了，明天不认了。 各位觉得品冠模仿的怎么样哈？再来一杯。那实际上呢，其实之前李宗盛、周华健、品冠他们是真的在一起合作过一首歌，叫做《最近比较烦》，也还蛮经典的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是2003年的12月30号呢，叶倩文推出一张翻唱的专辑，叫做《Inside Out》，有八首翻唱的作品啊。很多版本都是我还蛮喜欢的，像兰花草啊、童年呢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呢、未来的主人翁等等啊，都是用当年的潮流电音的风格来翻唱。那今天来看来这种破坏原作气质的演绎还是还蛮遗憾的。接下来这是改变不太大的翻唱歌，不要对他说。 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，看着昨天擦肩而过，为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？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，当你决定就此放手，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。树

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蓝色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款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前，哦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。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十九年前的今天，2002年的12月30号，萧煌奇和他的全方位乐团在成立了第7年之后呢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创作专辑《你是我的眼》。这首同名主打歌曲也成为了近20年来中文歌坛的一首经典作品啊。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这也是我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的电台的直播。再次要谢谢大家一年来对我们节目以及对我本人的大力支持，所以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是2022年，一定要充满期待啊。最后送给大家是沙宝亮的新歌《烟火烈》。 我见过泪流成河，那两眼婆娑不就是流出爱的火。我听说人有罪过，用一朵玫瑰勾出来好几个恶魔。花花世界彼此告别，说什么感谢，天地无邪，人心无解，哪儿来的豪杰？这男欢女爱，情人一劫又相互殷切。我说不上罪孽，你谈不上怀念，这沧海落太多蝴蝶。